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梁静茹演唱的《可惜不是你》， 可惜不是你， 金海心《那么骄傲》，傅笛生、任静演唱的《知心爱人》， 不管是现在， 蔡琴、张三的歌， 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 陈明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， 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， 范玮琪《那些花儿》， 啦啦啦想他， 胡彦斌《诀别诗》， 诀别诗， 费翔《牵引》， 从来不曾相恋， 陈美玲《原野牧歌》， 年轻人啊，我想问你问， 成龙苏慧伦带来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，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梁静茹带来的《可惜不是你》。 走进别人风景，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广志演唱的《不再回头》，之前的那一首歌是陈淑桦带来的《问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萧亚轩演唱的《遗失的心跳》，周杰伦《晴天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韩红演唱的《思念水》。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颗一颗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只为改掉，但寂寞像是一场海啸，心跳被吞噬掉，夜太深，心跳冷，已经遗失了，不见了， 爱上你，心跳冷， 慢慢停止了。

听到的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《那么骄傲》，前天阙歌这时段还将请您欣赏林俊杰带来的《害怕》，陈慧娴的《跳舞街》和陈奕迅演唱的《好久不见》。 我突然觉得有点怕跟生活的一切，你以为我知道怎么拆开我们的想法落差，我的爱之所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也肯说着我是错的，爱未曾变成真的，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。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，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，也可说我看不开的，为你我能做的，听海绵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，曾经也可说着我是错

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悦动杭州》，推荐单位：杭州西湖之声。 不管晴空万里，还是暴风骤雨，关心音乐，更关心你。1054，超好听。欢迎收听这一期的1054超好听。今天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西湖之声自己创作的原创单曲《悦动杭州》。美丽的杭州正处于后峰会前亚运时期，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，高素质的新杭州人加盟，以及软实力愈加凸显，这些元素都囊括到了这3分钟的歌曲当中。这首歌一改以往传统主旋律歌曲的配器和唱腔，结合时尚酷炫的配器编排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。其中的 rap 说唱和京剧念白更是以一种风尚的呈现方式，抓住年轻90后甚至00后的耳朵，也将杭城活力跃动的一面展现给大众。 因为的诗篇流传已有千年，处处西湖巍巍浅塘，钟灵毓秀魂绕梦牵，水光潋滟的画卷，歌连连，宿敌春宵，流浪蚊蝇，多少人一生留恋，用江发展新蓝图，别样精彩的明天，世界名城是你崭新的景点。

伦带来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生活当中，每个人都渴望美满，而对于美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。下面我们来听听王阿敏在歌曲当中的诠释美满。 灯火一暗，掌声一人，人生许多变迁，平凡很长，光荣很短，要多久才习惯？我的情感由浓到淡，总有真实而后婉转，心曾经那么期待被人了解， 没有什么的寂寞。

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《那些花儿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《诀别诗》是歌手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歌，2007年推出，是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《少年杨家将》的主题歌，韵味十足，古意盎然。 出鞘间，杀气当风起，五月的湛然场。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，前世账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？美人泪，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，誓言之堂。 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。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做好汉，乘缆车看满身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伤过、失望过、心碎过，现在才安定。那年相遇，

牵挂，不会将我孤独地留下。曾相恋，泪水不会沾据我的眼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费翔的经典老歌《牵引》。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曾有一首歌非常流行，叫《原野牧歌》，它的演唱者是陈美玲。虽然在他之后很多歌手也都曾翻唱过这首歌，但是最动人的依旧是陈美玲的这一版《原野牧歌》。 辽阔草原，美丽山岗，青青的牛羊，白云悠悠，彩虹灿烂，挂在蓝天上。有个少年手拿皮鞭，远不可看过这牛和羊。年轻人啊，我想问一问，可否让我诉说衷肠。年轻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看过牛和羊。 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成龙演唱的《问心无愧》， 做到问心无愧，代价不菲， 纪晓琪《领悟》， 啊，多么浪漫领悟， 刘德华《爱如潮水》， 我再也不